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偏向多金，我系谭志强。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啊 ！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別，我係蕭猶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 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get up， 精兵到后城，义勇义勇要出战一 拼。哇，陪男朋友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环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Cheers！ 呢啲环境最啱就系食呢个野味又香喷喷嘅麻辣鸡煲，仲有呢个泰式虾球啊，配埋呢个酸辣酱，真系好醒胃啊！ 呢个泰式虾球又有虾味，又好香口喎！ 呢间铺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别啊，嗬！嗱，个煲食完啲鸡，再加翻啲汤之后咧，我最中意就系加珊瑚蚌同埋生蚝嚟食噶啦。 你男朋友嚟啦！ 嗨嗨！ 哇！正啊！ 有你人，你一隻歌聽到心。 是啊，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头先咧，哇，我哋讲得非常之兴起啊， 系啦，好多嘢未讲， 咁啊，系啦， 因为我哋成日讲嘢都系不着边际，我哋讲到好远啊， 点会咧？阿柳 Sir， 你最做 唔系啊？我哋成日谂，唔系啊，我个节目做咗功课，呢个节目好轻松， 系好轻松嘅吹水， 对，同你哋做节目好开心。 喂，好啦，嗱，咁啊，就嗱呢个礼拜咧，亦都发生咗啲事情啦，系嘛？虽然喺礼拜一嘅时候咧，对于中国嚟讲有好消息，就唔将你列做咧呢个叫做货币操纵国，因为其实你列做货币操纵国咧，其实第一嗰、那个条件都几 harsh 噶，你要即系满足到三个条件先得嘅，其实就系、 是。但系可以拣嚟嘅美国佬， 美国佬可以拣嚟。 系冇、我哋冇讲条款啦，因为条款好闷嘅。如果你 好挑闷，系啊， 所有条款。喂，真系嗱，我问题咧就系、是、有，我又觉得有几个好过瘾嘅，就话、是、喂前白宫智囊话放风咧，就话如果美国能够买、中国能够买1.5万亿嘅美国货咁咧，特朗普就會停戰。咁啊，咁咧，所以咧就貨幣操控國。不過我自己分析就唔係啦，就因為喺巴厘島啊，魯欽見啊，係咪嗱，我張行長啊，易哥傾咗，跟住咧就嗱呢、這個我第一個一定係啱嘅，一定係啱噶啦。買唔買多啲債券我哋唔知。第一個一定係啱嘅，就應該日易剛承諾咗佢要保持呢個人民幣嘅穩定。 唔係因為唔係佢主要就係其實你中國已經係其實不斷咁減持美債咁樣，未至於拋咁，但係其實係以一個不尋常嘅速度咁樣減持緊。 咁唔係咁，但係中國自己外匯儲備都減少緊。 係啊， 冇辦法嘅，因為佢頂喂佢冇辦法人民幣跌緊啊嘛，咁佢再買債 其實3万亿嗰条线系咪一早已经冇咗？如果你咁讲法嘅话， 咩3万亿啊？ 3万亿嘅外储系啊？ 冇冇不嬲都唔会有咧。喂，你人民币，喂你中喂中国嘅系而家点解喂继续要讲要多啲外资？啊，李克强走喺欧洲嘈冤巴闭咁啊，接吸多啲外资。喂，你话吸翻多啲外国嘅资金入嚟先得噶，中国。因为如果你冇支撑嘅，你靠嗰个人民币咪会崩溃咯。 唔系，首先要讲明，即系你对中国一个咁嘅大国啦，其实嗰3万亿咧，你唔好以为好多， 好少 嘅 咋。 咁因为其实本身中国嘅 FDI 咧嘅外资系好多嘅。咁你外资嚟到中国咧，其实做生意咧，首先你要放低一嚿钱先。咁嗰嚿钱唔系俾你噶。嗰 嚿 錢係啦，嗰啲美金擺喺度咧，係放喺你度嘅啫。即係佢撤資咧，其實佢係少緊嘅，你要還翻俾佢。 冇錯， 即係呢個就等於你聽呢、這個聽唔明德教授，其實佢解釋咗好多次啊。你唔好以為嗰3万亿嗰個美元即係外儲係你嘅，你唔係啊，你要隨時還翻俾人嘅呢啲嚇。 酒店嗰個鎖匙押金啊嘛。 係啊，咁所以點解係啦？即係呢個比喻好好啦。咁所以你即係變咗你而家你揾唔到外資嘅時候咧， 替代嗰啲。 咁而咧，我見到好得意，即係因為有啲咧，即係。其实开始越嚟越多咧，嗰啲声音啊，就系话喂。 其實呢中美貿易戰呢打打下唔係壞事嚟喎。因為我見到有個即係即係呢個喺呢個德國嘅經濟學家叫 Daniel Gross， 咁、其實佢以前都教過呢、這、一個芝加哥大學嘅，咁佢最近喺呢一個咧即係 學套白數珠權威喎、 啊、 你、 啊、Project Seneca 嗰邊即係寫一篇文就係話咧，咁喂其實中美貿易戰邊個係贏家咧？咁其實咧，其實 你對於嗰啲我哋咪贏家咯， 對於歐洲嚟講其實係贏家嚟， 梗係喂肯定係 點解贏家咧？其實講真啦，喂嗱，譬如你講真嗱，你唔買你中國你唔 Q 買咧美國嘅 汽車 咩佢嗰個飛機叫咩名話？ 洛克 唔係，即係你要買 Airbus， 點解要焗住買 Airbus？ 波音， 因為你唔可以買波音啊嘛。咁 冇錯，買下咯， 係咪先？ 咁你中巴士就唔買波音。 係啊，你同樣道理啊，係咪？你美國唔幫襯大陸買嘢嘅話，咁你咪幫襯歐洲咯。 唔係喎，大陸而家話佢咩自主研發， 研乜鬼化 老美啦？ 最少保買 啊！你最新啊，最 Q 大鑊！你而家講到戰機啊，佢話歼七啊，搞撚到而家咧，即係呢個緬甸佬好侥幸啊！喂，啲油嘴機 整咗兩架啦已經，係咪佢哋唔識揸啊？唔識中文啊？唔識揸啊？ 我唔曉知啊！ 佢直寫緊緬甸文啊， 搞到緬甸佬好侥幸。 唔係啊，係因為佢嗰本咁嘅中文說明書下面嗰英文全部 Google 翻譯嚟噶嘛，大佬。 係啊，其實佢係抄人㗎啦，佢本身都係抄蘇聯機㗎，仲要60年代嗰啲嘢嚟㗎。唉，咁都要炒機啊！屌，你真係即係所以你而家係唯一樣嘢飛得到又買得到嘅嗰樣嘢叫 DJI 嘅啫，其實係。咁、但係問題就真係好大鑊，係咪？咁即係你開始越嚟越多咁嘅聲音，因為其實呢即係中國嗰個叫做產業鏈呢，即係嗰個係不斷咁樣即係無可奈何咁樣切出嘅嚟嘅話，除咗歐洲著數之外，就係、連東南亞都著數嘛。 梗著數啦、 啊。東南亞呢即係你 話你見越南啊， 係啊， 嗰度啲廠咁幾蓬勃啊，真係。 喂，你未聽過咩？而家嗰個巴曲啊， 係啊， 馬來西亞嗰啲啊。 嗯， 然後邊個都知啦，將嗰啲巴曲咧，馬來西亞嘅就買中國貼啊嘛， 嗯， 跟住喺中國就落船出貨去美國啊嘛，就話係馬來西亞生產噶嘛， 係啊， 而家連阿馬蒂爾都話要查呢件事，徹查呢件事啊，咁呢件肯定真噶啦， 喂、 香港人翻去設廠，香港人以前喺香港最叻炒咩？炒配額噶嘛，幾多人炒配額發達，跟住中國人點會唔識啫？嗬、所以呢個關稅係搞笑笑話嚟嘅，真係中國所以話成個關稅影響係好輕微。 唔係，同埋即係你而家咧，即係中國同埋美國個即係貿易戰咧，其實你唔係一個原則之爭，係一個鬥氣之爭啊嘛。因為你搞搞下你自己亦都要即係你李克強嗰啲都要爭取個道德高地，同你講咧，其實我哋中國咧其實係不斷咁樣樣咧，係搞緊開即係改革開放嘅。咁當然我哋見到係海改革封閉。啦，系咪？咁佢所謂嘅改革開放咧，就當然係減關税啦，係嘛？咁就話即係其實你我美國嘅大豆嘅關税我加啫，但其他國家嘅關税咧，即係 我就減啦， 就全部減嘅，係嘛？咁呢個就等於益咗咧好多即係東南亞國家啊、印度啊呢啲啦。咁除此即係你嗱，雖然同你冇嗰個叫做係 客觀上面，你亦都要見到啊，中國嗰個一路一帶嗰個嘅即係基地嗰個部署係破壞緊美國即係二戰以來嗰條貿易路線啊嘛。你諗下，喂大佬吉布提嗰個基地咧。喂，即系斯里兰卡个基地咧， 系啊， 跟住阿努阿图嗰啲咁嘅基地咧， 咁所以而家你 澳洲点算啊？ 而家边个Mike Pence， 即系呢一个美国副总统 Mike Pence 就喺度同你讲啦，即系我哋而家要搞个 Build Act 系咪？咁啊同呢一个即系一带一路咧，就争一日之长短系嘛？咁头先我哋讲到就系嗰个马来西亚嘅问题啦。其实马来西亚最近佢嗰、那个外贸部啊，嗰、那个即系嗰个副部长佢喺度讲，喂，其实咧中美贸易战对我哋嚟讲，真系有好大机遇。 咁梗係啦， 係啊，個機遇大到咧，其實我哋即係無論係即係外貿增長啦，係嘛，我哋嗰個就業率又多咗啦，係咪？因為好多廠都即係走入嚟，即係。設廠嘛，咁除此以外咧，即係其實佢即係亦都有人有記者問佢啦，就係話，原來咧，即係今年咧，即係其實呢個中國。擺得好耐，其實呢個傾唔成咧，嗰叫做係即係RCEP 啊 ，RCEP 咧就係其實呢個 TPP 嘅翻版係啦。咁好啦，我哋睇下呢幅圖啦，係啦。咁其實咧，即係我哋主要就係我哋講差唔多五六年前嘅事，其實都搞好多年啦，十年噶啦。呢兩樣嘢 TPP 啊 RCEP 啊呢兩樣嘢其實搞咗好多年。咁即係美國佬就覺得係嘛 WTO 已經冇 Q 用啦，俾你中國玩爛咗啦，咁所以我搞個小圈子出嚟，嗰個叫 TPP 係嘛？咁但係咧，即係 大陸佬咧就覺得即係要同你分庭抗禮啊嘛，咁啊搞個 RCEP 啦，係咪個 RCEP 啦嚇？咁 RCEP 咧，咁其實佢主要咧就係由中日韓三個國家，咁就同呢一個咧叫做係即係東盟十國啦，加埋澳紐啦兩個國家就一齊組成一個咧，即係叫做係自由貿易協定啦，係嘛？咁就同呢一個 RTPP 就分庭抗禮嘅。咁好啦，即係而家馬來西亞嘅取態咧，就覺得喂我咧，即係其實雖然我見到中國都想加入 TPP。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即係兩者係咪可以共存咧？我會揀 RCEP 先咯。 冇錯。 點解咧 ？RCEP 會比較重要嘅，就係因為咧，RCEP 咧係比係以東盟國家為主， 嚇，加埋有中日韓喺裏邊。 咁變咗咧，即係馬來西亞咧，佢自己本身個話事權係大啲。咁而 TPP 咧，第一即係其實而家個困境喺邊咧？就係、是、其實係美國佬走咗之後咧， 冇美國噶啦。 係啦，佢佔全球嘅貿易量咧，由35% 大跌到13%， 冇意思啊。 咁所以已經喂大佬，即係已經係嗰個餅啊，即係已經細咗好多，而且嗰、那個門檻好高，即係佢嗰個叫做係環保條件啊、勞工啊嚇、啊，即係呢啲咁嘅嘢咧，即係對於發展中國家嚟講咧，都唔係容易啃嘅，其實係咁。所以我哋見到而家咧比較重要嘅就係其實你睇下嗰啲即係中間國家嘅取態，我哋再睇翻個頭先嗰幅圖先嚇、啊，你就係、是、你好似嗱，你而家咧你中間呢啲咧即係馬來西亞、新加坡啊、 越南啊、澳洲啊， 你而家馬來西亞作為一個即係東盟大國嚟講咧，佢嘅取態就好舉足輕重啦。其實就係咁啊，令到咧即係而家咧就日本企咗喺度啦。喂，咁我而家 TPP 日本話事啊嘛，係嘛？咁即係佢嗰個叫做係leverage 低咗好多啦。咁而咧，中國要反圍堵嘅話咧，就只能夠係靠 RCEP 啦。佢原本諗住加入 TPP 嘅，智利嘅總統之前咧，就喺9月底嘅時候咧，就透露過嘅中國想加入翻 TPP， 就反圍堵呢一個美國啦。係啊，因為而家你即係呢一個 Peter Navarro 即係係咁發光，就係話周圍要即係逼人哋食毒樣毒呢個 poison pill 啊嘛，係咪？ 加拿大同墨西哥俾佢拉攏咗啦嘛。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 TPP 係唔可行嘅，因為我哋見到咧。即系 TPP 有兩個國家咧， 被美國拉攏咗， 系啦，如果好尷尬 啊， 系啦，你加拿大 佢獨有獨院條款，系啦，點搞咧？ 即系佢受制於獨院條款咧，佢就即系你就算你中國加入去咧，咁佢都唔可以同你隨便咧，即系其實簽訂，即系都唔可以隨便受你玩嘅，因為佢一定佢因為美國有否決權嘅，其實嗰樣嘢即係好 tricky 嘅地方。美國雖然唔喺 TPP。但美國佢有否決權， 冇錯， 係啦。咁所以咧，而家中國咧就只能夠咧自己就搞翻起呢個 RCEP， 咁係年底嘅時候咧，再重啟個談判啦，咁樣樣。咁呢個是其一啦。咁第二樣嘢咧，就其實咧，而家大陸咧即係大鑊，最近咧即係其實點解要反圍堵咧？因為佢最近咧即係呢個美國佬即係特朗普就話要呢個退出呢個萬國郵政聯盟。咁啊，究竟系咩回事咧？我哋去段片先。 This for a long time. Great thing for the American worker.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退，乜都退，侵侵好快又退出多一个国际组织啦。侵侵要退出萬國郵聯，環球時報話妒忌中國。萬國郵聯係聯合國旗下一個機構，有過百年歷史，負責協調192個成員國嘅郵務政策。60年代開始，為咗促進亞洲、非洲嘅發展，俾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嘅包裹，好平咁寄到歐洲同北美等已發展國家。美國話一個兩公斤嘅包裹仔，中國寄到美國。邮费最多$5，但同样重量，美国寄翻去美国可能仲要贵2至4倍，差咁远。所以白宫话中国寄到美国嘅包裹收费过低，会损害美国邮政署嘅收入。仲话啲不法分子利用联盟将毒品由中国寄去美国。星期三宣布已经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嘅程序，最迟喺2020年前生效。分析话，美国志在打击中国利用万国邮联以廉价邮费卖货去全世界，形成不公平贸易。纽约时报话，始作俑者就是鹰派嘅白宫顾问纳瓦罗，话佢一直话中国成日揾美国着数，鼓励侵侵喺政治同贸易问题上面要还击。 我们对美国决定退出万国邮政联盟感到遗憾，积极参与并支持万国邮政联盟的工作。 环球时报亦都发文反击，话因为中国同其他国家可以用极低嘅邮费向美国消费者运送大量廉价商品，比美国本土嘅卖家更有市场优势，所以妒忌。仲话侵侵会损害美国人嘅利益。不过白宫话会继续同万国邮联谈判，倾得成咪唔退咯。 呢、这个组织1874年已经成立咗噶咯，喺瑞士 超过嘅同喺瑞士度差唔多咁老嘅， 冇错。 哦，唔系香港老佢30年， 1842年 四 系差唔多。 不过系好耐冇检讨过嘅。咁因为当中国仲系已发展国家嘛，咁你收咁，但系中国其实玩咗好多淘宝俾佢， 系嘛？ 系肯定系啦，所以即刻当日股价即刻跌，全部 主要嘅问题咧就真系多得阿马云唔少啦。其实就系即系。马云之前咧就喺度扮晒扮晒咧，即系呢个新国师咁样讲，喺度话：，诶，中美贸易战打20年系咪？又持久战嚟噶，但系咧，即系我即系呢个唔系问题嚟嘅，因为去到2030年啊，超过90%啊嘅全球企业咧、 嗯， 都系会由呢个电子商贸取代啊，以后咧就唔会有 container 噶啦。以后就唔会有货柜啦，只有 pass 嘅啫，系咪？嗱，佢讲到咁样嘅时候咧，喂，咁你估美国佬傻嘅咩？系咪先？ 咁但系其实加油费冇错嚟嘅，咁加好少啫。 咁好啦，即系因为既然咧，其实我哋见到就系、是、因为美国佬见到一个即系蚀底嘅现实啦，佢就系觉得就系话嗱，第一即系离美国。即係輸入美國嗰啲即係嗰啲郵包咧，有超過60%都係由中國寄入嚟嘅。咁、 嗯、 啊，同埋咧就其實你美即係其實因為你啲郵包計計埋埋啊，保守估計800億啊， 好多係藥嚟喎，又係藥啊， 唔止藥啊。而家好多人嘈一樣嘢咧，原來係美國啲致命毒品芬太尼咧，都係由中國輸入嚟嘅。咁、 哦、 所以咧，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其实为咗要 减肥定咩？ 唔系啊，芬太尼系即系其实你自己吸毒，但系嗰啲好 Q 毒噶， 系咩？ 系随时毒死人噶呢啲系，咁、嗯、已经 俾人哋系 闹得好紧要呢、okay. 个系。好啦，咁就呢、這个仲有一样嘢啦，就系佢话而家你因为其实正正就系因为万国邮政联盟啦，其实就系、是、系会比较偏袒于嗰啲发展中国家嘅、嗯，即系比较穷嘅国家咧，就系、是、比较偏袒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喂。即系你中国又系同呢一个又系同你欧喺世贸嘅角色一样，你话自己系发展中国家，咁但系你确实你系唔系至得噶，系咪先？咁我哋以前即系我之前有睇过一幅好好笑嘅，即系一幅漫画咧，就系、是、有个大只佬咧就缩埋一嚿，系好 Q 多肌肉嘅。咁然之后咧，即系话佢原来佢啊，即系想即系买飞入去呢、這、一个叫做系呢个咩、嗯、叫做系呢个 W 即系呢个世贸剧场，跟住嗰个卖飞嗰条友咧就喺度话啊。平时冇事冇干咧，就向人骚肌肉，系嘛？叫你买飞入嚟嘅时候咧，就矮人半截，系嘛？跟住就见到嗰条人，咁呢个就系中国啦，系咪？咁好啦，咁佢嘅邮政，因为万国邮政联盟又系玩呢咁嘅嘢，因为其实佢。因为万国邮政联盟咧，其实分三个级别咧，系对待即系发展程度不同嘅国家嘅。而中国咧，其实竟然咧系去到第三个级别，系同嗰啲最穷嘅国家咧，其实一样。 冇错， 系咁啊，同啲非洲好多国家一样嘅。咁既然有咁样嘅事实存在啦，系咪？咁你即系特朗普要揾你开刀嘅时候，咁啊当然会揾呢啲事实啦。咁同埋就系话你嗰个系嗱，你马云讲啊嘛，因为去到2030年嘅时候，大量嘅商品。都系冇 make in China， 冇 make in USA， 冇 make in 边度，冇 make in Japan， 又救翻， 只有一样嘢就叫 make in internet。咁既然系咁，咪搞你咯，系咪先？ 所以股价当晚跌咗1%啦。 系啊，咁即系 京东商又 即系 京东又跌啦。 即系你马云咁聪明，就唔明白个道理，就系、是、叫做系闷声发大财啊嘛。咁、嗯、但系冇办法啊，咁可能佢亦都要肩负一个叫做系民间外交家嘅角色，系嘛、嗯？因为好多时候咧，去 WTO 嗰啲论坛咧，其实你都见到佢嘅身影嘅， 系佢反正间公司都冇咗啦，就唔争再爆大镬嘅啫。 咁啊，即系啊，呢、這个习弟又多得佢唔少啦。其实就系、是，系嘛？ 唔系咁，佢都害咗自己噶，都害咗阿里巴巴去到电商。 唔系咁，佢都 冇所谓噶，因为佢冇晒持有权噶啦嘛，套晒现。 系嘛？唔系、啊，最大镬咧就系、是、你虽然你话退啫，系咪？即、就、系、是、你同。 阿董建华一样的问题，就是话、你虽然你又卖咗呢一个东方海外俾国家啫，咁但系个 terms 系咩先得噶？你唔系收现金好多时候， 即系唔知呢、啊這个真系唔知、 啊。你系咪收债券啊？点 唔系咁多？当日佢应该执咗粒噶嘛？佢啲钱系边个支持佢啫嘛？系嘛？国家支持佢。 即系呢个咁样嘅问题，所以就系其实而家嗰个情况就系咁样啦吓、啊。虽然你而家嗰个叫做系中国。計入去即係美國嗰、那個叫 parcel， 即係嗰啲郵包嘅商品咧，其實總值就係800億啦。咁相對於其實你相對於嗰、那個美國嘅貿易逆差嚟講，美國對中國嘅貿易逆差嚟講都唔可以話少啊。因為美國對中國嘅貿易逆差其實係5000多億啊嘛。 5000多億， 咁你而家你八百億其實都 郵寄嗰啲梗係犀利啦， 都 好犀利㗎， 其實都。咁而問題就係話，即係你自己都預計到，因為其實而家大陸咧好多廠咧開始轉型啊。即係我唔寄大量嘅一啲，即係我唔 book container， 我唔 book 貨櫃，咁、我咪即係化整為零咯，咪全部發 parcel 寄出咯， 做 telemic 咯， 係啊，咁你 parcel 寄出嘅時候，咁咪封埋你後路咯，係嘛？咁你封埋你後路，咁你點玩咧？係嘛？即係 唔係？咁你郵費好少啫，冇個先關税咧。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呢、這個就係等於另類關税嘛。 另類關税 係啊，係嘛？多好多啊嘛。因為佢嗰個問題就在於，即、就、係、是、我睇呢一個 now 就講啦，原來一個即係喺江蘇嚟嘅陶瓷杯咧嘅郵費係6.5元嘅美金，即、就、係、是、中國寄去美國。咁、但係咧喺美國國內寄嘅一個杯咧。其实是5個，即系唔系中国寄过去美国就系5個8毫子，咁但系美国国内寄咧系6.3啊，大佬，即系呢个系咪荒谬啊？ 系啊，国内寄系贵啲啊， 系啊， 寄过中国仲中国寄过嚟仲平， 系啊，咁因为其实佢万国邮政联盟要你补贴啊嘛， 冇错，冇错， 咁所以冇办法，咁所以就只能够 即系美国呢个州寄嗰个州呢个城市寄嗰个城市仲贵过寄中国， 系啊，咁样样咯，咁所以就即系 呢件事咁搞 咯，系啊。 喂，但 WTO 今个礼拜嗌过交嘅喺欧洲布鲁塞尔咧， 系啊， 美国同中国就嗌晒大交， 嗰个钢嘅问题， 都系又系全球禽外嘅问题啦。咁但系其实喂。但系而家 WTO 改緊喎，又裏邊改革緊喎，因為點解咧？有兩個消息都係同大家講下。今個禮拜原來喺呢個布魯塞爾嘅會議咧，而家已經 WTO 咧就轉，即係啲領袖就會轉咗咩咧？就話喂，揾志同道合嘅群體。以前 WTO 咧就要全體共識噶嘛，咁而家就揾志同道合嘅。咁所以咧，佢又未就算咧將來美國冇咗的話咧。咁咧就都可以咧，叫要求中國咧就咩咧？要求中國咧就話喂，不如你改過啦，中國歐盟啊！話如果你歐盟你改過之後咧，我哋亞洲咧就同我聯盟，就歐洲同亞洲整個聯盟咧，就重組翻呢個 WTO 跳舞，就冇美國份嘅。咁即係話咧，強叫中國改兩樣嘢得㗎啦，就係、是、話行業補貼同埋強制性技術轉移。即係如果你呢兩嘢你能夠唔去咁做咧？咁啊！但係我歐盟咧係會接納呢個 WTO 咧，就變為同你一個群體，即係連埋亞洲嘅成員國，加埋歐盟嘅成員國咧，就另外咧就成，即係喺個 WTO 嘅一個成，即係一個群體。 咁、其實講嚟講去都係呢兩個條件。 咁但 係 咪呢個？ 第一就係補貼，第二就係偷嘢，係咪？ 呢樣嘢， 即係我唔明吹天海啦。 歐盟肯制，歐盟就比較簡單啲。 係啊，就算歐盟都係講呢樣嘢，其實呢樣嘢已經同即係就美國國內有共識，同歐洲國家有共識，同日本都有共識，即係就係吹天。我戇鳩鳩係咪？即係仲喺度拗 水平低啫， 即係喺度話，哎呀，我唔明啊！究竟即係美國而家係邊個話事啊？係咪？唉、哎，究竟而家美國佬需要啲乜嘢？喂，大佬你做乜撚嘢咧？個駐美大使啊！ 其實而家呢個中國其實嗱嗱聲應該應承歐盟，應承日本。 啊、 因為點解咧？因為美國就喺今個月10月10日就啟動咗90日嘅美英歐嘅貿易談判。 嗯， 喂，擺到明，如果加拿大、墨西哥。澳洲個紐西蘭我都傾好咗㗎啦，如果再加埋英美嗱，英國係一定會掰美國嘅，其實，咁、英國只不過而家等脱歐談判完咗之後，就肯定嗱嗱聲同美國就簽咗呢個嘅貿易協議，因為美國一定會同簽，因為美國一定會讓英國，咁啊大家簽咗，咁啊美國同英國冇嘢㗎啦，咁啊一爭就歐盟同日本啦，嗱日本應該啊安倍晉三下個禮拜 係下個禮拜三 一定有條件㗎，一定有條件㗎啦，咁開咩條件咧？我哋下個禮拜做呢個節，如果有機會做呢個節目，你 因為佢而家冇 agenda 嘅，佢主要佢講唔係佢講 agenda 好虛嘅，佢即係佢主要就係講咧，就係講三樣嘢，第一個樣咧就係嗰個。技術啊，同埋即係嗰啲科技啊個交流啦、 啊，我認為咧就係安倍就會同你講，你俾錢買，你光明正大買我嘅、 就唔好偷啦， 唔好偷嘅。另外咧就係中國就呢邊就要求安倍。 唔好撤資，即係嗰啲日本嘅廠唔好撤資。嗱，咁、但係兩個 case， 但係呢個我哋之前都講過啦。 唔係，但係兩個 case 問題，呢、這個 case 係 keep 住咗㗎。喂，你睇翻轉頭，喂，華為玩嗰個 Game Phone 係擺到明抄任天堂個 Switch 啊嘛。 咁 喂，大佬， 咁喂，咁所以嗱， 你都要回應日本 game 界㗎，係咪先？ 咁華為咪要俾錢咯？嗱，所以其實咧，所以其實而家呢個問題就係話，你今個下個禮拜好重要嘅。欧盟而家开呢个条件，如果你中国制，咁喂，咁你美欧盟就唔会同美国谈得掂噶啦，倾得掂噶啦。咁你日本如果开嘅条件又倾得掂，咁但系习近平都会俾下马威日本噶。 嗯， 本来话24号咧就系中美建交40周年啊，24号建啊，而家要推到25号。 系， 咁以为佢有咩大件事咧？原来就落嚟讲珠澳大桥， 系 开通做剪彩啫， 系， 所以推迟咗翻一日一去。 系， 嗰时又话无端端要改期啊嘛，因为因为特殊理由啊嘛，我仲以为有咩特殊理由要推迟一日。 唔係你見到即係中日關係咧，雖然之前咧就好似有好轉啦。 我而家係覺得唔係我認為中日關係好轉，因為北韓，因為北韓事件，因為日本認為冇咗北韓嘅威脅，唔 係 日本認為冇咗北韓嘅核威脅，咁佢唔需要咁依仗美國咁多。咁如果同中國係和平友好的話咧，咁其實日本嘅諗法就係話喂，我可能真係為咗啲30年同埋。呢、這个同、美国签个不平等条约咧，广场协议，喂，可能系报到仇喎、啊，咁样未？日本人同埋日本而家其实嗰个 I G 系发展紧科技，好劲啊！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入中国如果系醒嘅咧，就应该就同日本同埋欧洲埋堆。咁、其实大家入欧洲，喂，美特朗普讲过好多次啫，欧洲从来都唔系我哋嘅盟友。是我哋嘅竞争对手嚟嘅，大佬。咁所以其实喂，中国真係醒唔醒嘅，但我又唔明点解习近平喂明明同安倍咁紧要嘅倾偈，咁点解你又要压迟一日呢？咁样就呢个互相撕下嘛， 咪 互相撕下，互相撕下。 派两只，派两只海警船呢走去呢一个钓鱼岛嗰边游弋。 咁但係佢又送咗两个珠环俾佢啦， 系咩？ 送咗两珠环俾佢噶啦。日本嘅珠环对日本嚟讲好重要嘛。日本就自己唔识养珠环嘅， 好似话仲要。只仲有只熊猫、哦， 珠环野生嘅，咁日本人咧就真系懒醒，真系养，咁养唔到嘅。中国咧就自然咁摆喺云南地方就野生啲，放生啲珠环喺度养，系咪喺浙江嗰边嘅啲珠环？咁啊，咁啊， 浙江定云南即系两边嚟 嘅。但系珠环系日本嗰啲。嗰啲郵票裏面嗰個圖案嚟嘅，佢哋嗰只殼啊，如果冇咗只殼，咁日本就冇咗只珠環，咁所以都靠中國人。咁所以我諗今個禮拜咧，即係我會好重視呢個美日，即係中日咧呢個見面。如果都係見面係出嚟咧，嗰個成果係講得好咧，乜特朗普都幾頭痛。咁所以特朗普呢個禮拜咧，中美貿易戰咧而家講翻轉頭咧，點解操過嗰個貨幣操控國咧，唔擠落去咧，同可以釋出少少善意咧？其實美國打緊張牌嘅就係、喂，我唔先。同你中國再嘈落去，因為再嘈落去，佢美股再跌噶嘛。咁到時佢就算你中國唔自己嗰啲擠牙股票爆煲咧，咁佢都唔掂啊嘛。咁所以咧，佢呢個禮拜咧就同你哋喂，同中國咧係其實話唔傾，都可能都係特朗普嘅戰略。嗱嗱聲睇啲90日之內能唔能夠同到歐盟同埋日本咧傾掂佢。如果歐盟日本傾掂咗之後咧，你中國到時咧係處於最不利嘅狀態。所以个个礼拜如果做大军训呢个节目咧，睇住呢啲咁嘅发展咧，每部棋都捉棋咁 啊，好捉， 好似捉棋一样啊。喂，每个事件你将佢独立睇，就觉得冇乜嘢啊。但你串连嚟睇咧，哇，嗰个关 系 好似战国时代一样啊。喂，每个送个咩礼品、咩见面日期，甚至乎边个讲咩嘢喺布鲁塞尔嗌咩交？如果睇翻啲内容，好似头有曹曹总你讲啲咁详细嗰啲内容，佢听翻之后咧谂法，哇，真系。其实呢个真系不平凡的事情时代。 我哋转头翻嚟香港啦， 转头翻香港啊，香港又讲边个？ 下一次翻嚟， 下一次翻嚟啊，好啊。